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都期待 Never make you cry, I'll treat you right, 就像深深深的爱、 yeah、五年可以组建一个家庭， 五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I love you。 五年我们相信、相依、相赖、信赖、感恩和答谢。 2017年的十一假期期间，北京市所有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将对七座以下含七座的载客车辆免费通行。9月30号至10月8号期间，北京市将连续9天不限行。内市交通委预测，假期高速公路的日均交通量将可能达到240万，同比增长超过10%。高峰日的交通量将有望接近或突破历史最高值259.38万。景点969，泽林带你听资讯。从9月24号起，北京市全面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过去办理各类证件需要20余个工作日，现在只需到工商部门交一次材料，3到5个工作日就能领到新执照。市工商局的相关人士表示，外贸企业将享受到简证带来的福利，2017年年底前将实现外贸领域15证合一。9月23号，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职业教育集团成立大会在京举行，这也是首个全国性的城市轨道交通职业教育集团。职教集团搭建的城市轨道交通职教云平台将在2018年上线运行，将为51万人提供在线教育服务。天安门大街中轴线上，上百年的古建筑燕翅楼中一家书店彻夜的灯火通明。它是中国书店旗下首家不打烊的书店，也是北京市属第一家国有24小时店。

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了，情投意又何？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了，比什么都快乐。溜啊溜的他哟，他哟我哟，亲爱一个嘿嘿嘿，亲爱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找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了，比什么都快乐。溜啊溜的他哟，他哟我哟，亲爱一个嘿嘿嘿。溜啊溜的他哟，他哟我哟，亲爱一个嘿嘿嘿。溜啊溜的他哟，他哟我哟，亲爱一个嘿嘿嘿。溜啊溜的他哟，他哟我哟，亲爱一个嘿嘿嘿。